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在今天晚间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 F1 方程式的话题。在这个赛季当中，其实一个月之内我们已经第二次涉及到 F1 的话题了，但是今年的 F1 确实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上一次我们说到 F1 的时候呢，是由于有中国车手周冠宇将会在下一个赛季当中亮相，而在今天当2021赛季的 F1 完全的落幕之后，我们绝对要对最后一轮的比赛，最后一站的比赛，最后产生的冠军来跟大家进行好好一番的讨论。在这个星期，我们依然请来了非常忙碌的 F1 的赛车转播员、解说员刘耀，欢迎刘耀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晚上再次的来一起聊一聊今年收官战非常具有话题性的 F1 收官战。 还有我们的专项记者于波川，也再次欢迎小于来到直播间里。 各位听众朋友，家里人，大家晚上好。 是，说到今年的 F1 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可以来讨论的话题。那这一次说到话题，不如说是争议。在这个争议的产生的过程当中，相信很多关注这项赛事的朋友也在上周末呢关注了今年年度的最后一站的比赛，阿布扎比站的比赛。小鱼先给我们来描述一下，可以说这个赛季当中的名场面，这最后的争议到底产生的这个过程是怎么一回事，用最简短的语言。 最大的争议其实是在比赛的第53圈开始产生的，因为在这之前呢，比赛的趋势是往一个相对比较风平浪静，而且结局也比较稳定的一个情况下去发展的。当时汉密尔顿领先维斯塔潘大概有10秒以上的时间，而且这个差距呢，虽然维斯塔潘在追进，但是按照剩余的圈数来看的话，应该是追不上的。但是这个时候转折就发生在第53圈，威廉姆斯的车手拉提菲在赛道的第14号弯赛车失控，直接撞到了这个旁边的护墙上，直接赛车停在了那里，而且碎片散落了很多，就导致赛会出动了安全车。那么在安全车出动的同时，汉密尔顿刚刚可以说是正好经过了这个事故地点，可以说是当了一回前排的这个战地记者。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很快的就经过了这个撞车地点。那么在安全车出发的时候，汉密尔顿大概是领先维斯塔潘12秒左右的时间，那是不够一个在安全车下进站的一个窗口的，所以汉密尔顿就选择了继续跟随安全车，而没有选择进站。那么汉密尔顿呢，但是维斯塔潘呢是第一时间选择了进站，并且换上了软胎。那么在出场圈之后呢，在第56圈的时候，赛会先是给出了一个指示，说被套圈的车辆不允许解套。但是仅仅一圈过后，也就是到倒数第2圈的时候，突然又给出了一个指示，说汉密尔顿和维斯塔潘之间的这5辆被套圈的慢车是可以解套的。然后随即这个安全车就要回去了，就安全车就结束了。那么最后的一圈就导致维斯塔潘在拥有一个新的轮胎的情况下，用很快的速度就追上了，并且超越了汉密尔顿。那么赛会的这个争议的判罚，实际上等于是在最后一圈让两个车手在一个不太平衡、不太公平的一个对等的状态下去完成了这样一个竞争。那么最后维斯塔潘是超越了汉密尔顿，从而也拿下了今年的车手总冠军。 是，你知道其实我在平时没有发现身边有这么多关注 F1 的朋友，但是那一天晚上朋友圈当中瞬间的被刷屏，大家代表着不同的意见和立场和个人的表达方式，有的人是非常的激烈，有的人是非常鲜明的战队，有的人是觉得非常的精彩。那种种的这些评论其实都是基于在最后的这场比赛之前，这一站的比赛之前，我们看到两位车手是带着积分相同进入到最后一站，这本身也给这个比赛增加了很大的悬念，也给最后一站可以说增加了无穷大的压力。是不是这种压力之下，最终一定要用这样的 个名场面来让我们进行赛事的收官。刚才小玉也简单的介绍了这个复述了当时场面的过程，那刘耀为我们解读一下当时的这个焦点究竟是在哪儿。从双方的包括事后我们也看到梅赛德斯奔驰这边是有一个车队的上诉，那这个上诉究竟是基于什么，又是做出的一个什么样的内容的上诉呢？ 那么首先呢，在比赛的第57圈的时候开始解套了。 嗯， 解套之后呢，其实大概当时就隔了可能不到三秒钟的时间， FIA 其实就在比赛过程当中给到了一个安全车将在本圈结束之后回到维修区当中的这样一个指令。 嗯， 所以给了比赛最后一圈去恢复进行。那么就像刚才于老师所说的，维斯塔潘在最后一圈当中轮胎更新的情况之下超过了汉密尔顿。梅赛德斯呢，在赛后当然提出了他们的上诉，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嗯， 因为他们针对的上诉呢，是在 F1 运动规则当中第 48.12 条，那么这个也是在最新一版的2021年的 F1 运动规则当中写到的。他们上诉的有两点非常重要的点，那么在这个 48.12 当中呢，首先有一条是说任何被套圈的车辆需要在完成解套之后，这句话， 嗯， 然后才会去后面进行后面的程序。 嗯， 那么完成解套圈之后呢，安全车将在下一圈，注意这个下一圈是白纸黑字写在运动规则当中的，所以梅赛德斯就上诉了，针对这两条上诉给了这个应该说是提出抗议啊， 嗯， 提出抗议给到赛会这边，他们希望能够以此来让推动赛会，让他们以比赛倒数第二圈结束的成绩来作为最终的成绩。那么红牛呢，当然也在这个最后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反驳的辩护理由当中提到了，他们觉得赛会比赛规则当中写到的任何不等于所有，因为事后我们回顾起来，这个比赛呢，其实当时解套的车辆只有汉密尔顿跟维斯塔潘中间夹的五辆车，场上呢有八辆被套圈的车辆，其实其他车辆是没有被解套的。 嗯，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争议点。那么在这个另外一条，也就是下一圈安全车回到维修区这个问题，在红牛和 FIA 的就是赛事总监这边的解释当中给到的是 48.13 当中写到，安全车本圈进站这个信号就是作为安全车要回站的一个通知，无论在什么时候。当然了这个 FIA 的这个最后的一个抗议的解释文件当中也写得非常明白，就是赛事总监对于安全车的一个部署和撤回有一个行使权利。 嗯， 简单来说就是你可以直白的理解为所有的规则FI 有最终解释权，所以这个事情就给这个比赛赛后留下了非常多的争议点。 嗯， 包括到现在其实我们赛后梅赛德斯虽然他的两次抗议都被 FI 给拒了， 嗯， 但是呢他们提出了一个我要进一步上诉的一个意向通知，但是在这个意向通知提出来之后，梅赛德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他们有多长时间可以思考要不要有下一步的动作？ 明天应该就是截止日了，所以最近几天我们还挺紧张的。虽然梅赛德斯很安静啊， 嗯，在截止日到来之前，他们仍然都保有这样的权利，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是静悄悄的，基本上是不是也就放弃了？ 这个其实昨天梅赛德斯的车队领队托托沃尔夫给维斯塔潘有发短信祝贺他拿到今年的世界冠军，并且说他值得去夺冠， 就算是认了吧这事儿。 我确实打一个问号现在因为我们要看一下明天梅赛德斯的一个动作怎么样。 嗯，今年在 F1 赛场上发生的这一幕，因为影响最终的车手总冠军的归属，这也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值得争议。刚才无论是从场面的描述到最终刘耀对于条款的解读，都让我们看到了双方争议的焦点究竟是在哪儿。而最终用一句说最终解释权归 FIA 也就是国际汽联所有，这句话确实也会让很多存有疑义的人不能够感觉心服口服。那在这基于这一点上面，究竟大家是怎么样的一种看法，也欢迎您在我们今天晚间的体坛夜话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分享您的观点。我们可以说一说在这个赛季的 F1 的整个赛季当中您最难忘的瞬间是什么。当然很多看体育比赛由来已久的朋友一定也碰到过不少这样所谓的争议判罚，而您印象当中 非常留有深刻印象的，或者让您至今意难平的争议的判罚又是什么？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微信平台，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和分享交流。看到好多家里人已经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互相问好，晚上再打招呼，又到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今天晚上我们的争论，我们在平台当中的发言也有可能会成为大家意见的一个交锋，因为确实针对是维斯塔潘还是汉密尔顿值得获得今年的总冠军这件事情，也的确引发了很多车迷的讨论。在微博当中，薛磊04129就说期待聊这个话题，而他在为汉密尔顿喊冤，不在少数哈。 我是觉得车手没问题，就是刚才上节目来的路上，我和刘耀包括和主持人也一直在聊，就是我觉得两个车手可能很难去说认定是这个责任的一方或者说犯错的一方，我觉得他们都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做到了最好，或者说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最起码在收官战的这个这一站比赛的赛道动作上，包括策略执行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今年主要在这一个星期当中就发生的争议就太多了，大家觉得很多事情可是可以被推翻的，比如说欧冠的抽签那不重新来抽嘛，然后还有比如像皇马这样的表态说我不反对重新抽，但是我这部分不要改，就是大家都可以针对任何错误或者自己认为的错误来启动一个相应的重新来发生这一切的机制，所以让很多人看到了机会。而这一次针对 F1 的这最终的比赛，其实大家也认为好像让比赛重新来的机会并不是很大，是吧刘耀？ 对，当然让比赛重新跑这种事情是不太现实的。当然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其实赛后可能第一时间大家也会想到是不是在第五十三圈出一个红旗会给，这可能是一个比看上去比较就是公平的一个结果，给大家重新起步的来跑最后几圈比赛，可能三到四圈比赛的一个机会。但是呢，因为那边其实是一个钢板的护墙，当时其实撒的碎片并不算特别特别多，所以出动一个安全车应该是一个可以去解决掉问题、解决掉事故车辆的一个做法。但确实，如果我们从总冠军的一个角度去考虑的话，可能让比赛再来一次发车啊，给大家都换上新比较新的轮胎，好像是一种比较好没有争议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争议的结果嘛，我觉得冠军应该总冠军的归属应该是不会再发生变化了，但是我想看一看就是这件事情在后来给FIA 或者说给各支车队在对于争议事件上，特别是类似的争议事件上面的一些做法观点，或者是推动规则更加详细化，推动像现在迈克尔马西在 FIA 的话语权，因为他作为一位比较年轻，可以说是刚上来没几年的赛事总监，在查理怀廷之后，我觉得他的威信力在于这个 FIA 当中好像并不是那么的稳， 对，需要一个树立的过程。 这关键是又偏偏在这样关键的时刻遇到这么棘手的问题，这也是故意给他要增加很多的难度哈。这边很多的朋友等着听刘耀来为我们分析到底 F1 的这个争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长庚名言也在微博当中说，问刘耀好说在微博看你一眼啊，然后回蜻蜓去听。无与伦比最爱杰伦也说，哎呦不错，大家都来关注在这件事情的争议。我觉得可以从车迷的角度来讲，大家分成这么几派，有人是心态很平和的，觉得用这样的一种精彩的方式来决出冠军是能够对于旁观者，对于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来说也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像说很多人不能接受用安全车来结束整个比赛来产生冠军这样的一种方式，是不是这也是代表很多的一部分朋友的声音？ 我觉得不同的视角看你看待 F1 这项运动，首先它是什么？如果我知道像刘耀，他在他眼中 F1 首先是一项竞技体育，那么竞技体育项目呢，就要遵守规则，就要保证公平。那么你作为裁判，作为 FIA， 你做的规则，你做的最后的决定，一定是要让两个车手在一个相对公平的条件下来去进行的。那么就像刚才刘耀提到的，那如果你要不想让安全车带完，你要让两个车手在赛道上真刀真枪的决出冠军的话，那你就应该用红旗。当然这是一个事后诸葛亮比较合理的做法。但是我那天其实刚刚赛后结束的时候，我也是这样一种想法，但是后来那天到后半夜 因为一直都睡不着，然后后来又重新冷静的去想一下，就假设我们不把这个运动，我们不把 F1 看作一项运动，我们把它看作一项产业，把它看作一场生意的话，那么可能这样一种方式至少是制造了很多的话题，而且用这样一种极具争议的方式让两个车手在最后一圈，我们把情节，我们把高潮带到了最后一刻，让两个车手在最后一站的最后一圈用这样一种决战的方式来去拼了出来，而且留下了很多的争议和话题，这种热度一直在发酵。所以我如果是这个赛事的运行方或者是这个所有者来说，我会很乐于见到说 F1 萌发出这样的话题，但是说实话受伤的是车手了。 对，于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在开播之前也有聊到过，因为他从这个他可以说是这个像赛事的版权拥有者，商业版权拥有者来说，他当然是希望话题越多越好啊，大家赛后讨论的越爆炸越好。但是我个人的比较看重的一点就是规则书上面写的白纸黑字的东西，那么赛事总监其实并没有100%严格的执行。当然这其实也是在赛后当时给到驳回梅赛德斯抗议文件当中写的非常明白的，因为赛事总监麦克马奇也是在这个文件当中表示，所有车队早就已经在可能的情，早就在同意，大家都同意在可能的情况之下，比赛最好是以绿旗的情况，也就是非安全车带领的情况之下来结束，也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去竞争到比赛最后一刻。但是呢，他们也是在这个文件当中写的很明白的，有一句话，尽管48.12这一条可能未被充分适用。也就是说 FIA 自己心里其实也清楚，他们并没有100%的去按照规则书上白纸黑字所写的去执行，但是他们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解释的理由，所以也是驳回了梅赛德斯的一个上诉。所以你可以看到，就像于老师代表的可能是 F1 的商业版权持有者，而我可能代表的是撰写规则书的，我比较看重的是规则这一方面。 我们只是暂时代表啊，我们并没有站队啊，我们必须要说清楚。 对，发表两种不一样的观点给大家。 对对对，我们只是试着站在两种不同的角度。对， 其实又让我想到，所有的竞技体育项目都是有规则，但是我们在讨论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新的技术引进之后，发现裁判仍然是不可取代的一个变量的元素。在这个过程当中，尽管有很多的争议都是因为裁判引发的，但是你就算是制定的再详密的规则，你也仍然需要在遇到特殊的情况下来做出根据基于人的判断来做出的一些解释。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就像这一次在最后一站需要决出总冠军，这就是一个很极限的情况，然后又在最后时刻发生事故，这也是谁也没有办法预知的情况，然后给你剩下的圈数就是这么多，然后需要做出处理也就在这样的时刻。所以那我们现在如果站在一个上帝视角来看，刘耀，你如果当时是场边来掌管这一切的人，什么是最佳的处理方式？有这样的方式存在吗？基于对规则的解读， 如果按照这个规则上面的情况来看，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剩余圈数，这其实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巧合的事情。就是在比赛第53圈撞了之后，那边清理事故，清理故障车，正好到了比赛第57圈，对，正好用到第四圈。如果在那个时间点，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的立场，如果去执行规则的话，安全车要先完成后面被套圈车辆的解套工作，之后在下一圈返回维修区。如果这些全部执行的话，那就是比赛正好的第58圈，安全车在最后一弯回到维修区。但是那个时间点是不让超车的，而当所有赛车过线之后，比赛就结束了。所以如果按照我的看法，是按照规则完全执行，是安全车带完的这样一个选择。但是如果像于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噱头，精彩的结尾在比赛最后给到的话，我觉得虽然这个比赛事故并没有达到一个可能没有达到一个出红旗的地步，暂停比赛的一个地步，但是我觉得可能暂停比赛会是让这个比赛赛后争议最少的一种方法。 但是我也是突然想到的，就假设当时比方说第54、55圈就出了红旗，哪怕是到56圈出了红旗，我觉得梅赛德斯依然会抗议。 是吗？ 这当然是我们，因为我们发生了这个事件之后，我们会觉得红旗是相对公平的。但是在梅赛德斯的视角，当时来看的话，出了红旗对汉密尔顿来说依然是损失的。就我本来领先你维斯塔潘十几秒，结果一红旗之后，你变成和我头牌发车了，他们肯定还会抗议。 但这就是赛车比赛的魅力，你不到比赛冲线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还是我觉得像林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圈数是一个非常微妙，真的就是上帝决定你。你在第53圈出现事故，花了4圈去清理事故，最后这一圈的决定权就交给了赛会，所以才留下了这么大一个争议。缺一环，你如果早个2圈出事故，那说不定比赛就已经清完了，然后那可能赛后就不会有这么多争议了。 剧本都不带这么写的。 对， 我看过网友的一个梗，就说可能大家刚才提到的上帝视角，或者说汉密尔顿运气不好，我觉得不是天意，不是命，所以其实还是他们有人说就是。撞车的这个人是拉提菲，然后和拉提菲发生碰撞导致他这个空力平衡出现问题的是米克舒马赫，说还是父辈的力量，就是米克为了 爸爸的记录由我来守护是吗？ 对对对，我要守住爸爸的记录，不要被汉密尔顿超越，所以 玩笑话。 对，当然这是一个梗了，这是玩笑话。 这一切就是连刚才说到了连如果这是一个剧本的话，演员选的都是这么带着特殊的意义在其中的， 为了父辈的荣耀， 所以真的是完全符合基于小鱼说的这个出发点，让这个比赛变得更加充满很多戏剧性的元素在其中。那不过刚才我听到刘耀这么说到，最后如果完全按照规则的话，是由安全车来领回这个比赛。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结果，作为业内人士，你会觉得这个比赛？满意吗？令人满意吗？ 我觉得还可以，因为这场比赛其实从发车阶段，汉密尔顿其实跑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并且在比赛过程当中对于轮胎的管理包括维斯塔潘的追击，其实我觉得整场比赛两位车手都发挥得非常非常好。最后我个人的话其实安全车直接带完，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遗憾的。当然我相信维斯塔潘的车迷肯定会觉得非常遗憾，因为维斯塔潘确实是在安全车情况之下抓住了一次近乎于免费的换胎的机会，所以在比赛尾声他是存在机会的，最后这个机会就是赛会给的。 那当然提到维斯塔潘这边，理想照亮阳光也在说还是想听刘耀来聊聊维斯塔潘吧，这不能因为人家最后的这个冠军得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有争议就抹杀掉整个赛季，包括在最后比赛当中他的表现。 而且上次咱们打赌你是看好维斯塔潘的，我是看好汉密尔顿。 我对于两位车手谁拿世界冠军毫无意见，就是两个人都值得今年的世界冠军。我遗憾在 FIA 以一种留下争议的方式去给今年的赛季句号之前写下了大大的争议两个字，这是我遗憾的一个地方。所以其实维斯塔潘当然他这个赛季表现得非常非常不错，24岁的一个年纪，在他在 F1 当中的第7个年头能够去挑战世界冠军，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虽然这个赛季当中我们看到无论是汉密尔顿还是维斯塔潘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这个可能是失误啊上头的时候啊，但是整体来说觉得两位车手都是把赛车的性能压榨到了极限，所以两位车手表现都非常好。非常的遗憾就是最后这个句号前面有争议嘛，所以在比赛之后一直到今天依然留下了非常大的话题。 我觉得对于没有破纪录的汉密尔顿是一种遗憾，但其实对于维斯塔潘在我看来是更大的遗憾，就我完全实至名归可以拿到我的第一个这个冠军，我多想让他就是特别完美的，但是你偏偏要在最后由于这么一个争议来会抹杀掉一些，这其实是我心里会更堵一点吧。 对，就说实话，其实这两个车手确实这赛季的表现都很好，可能真的是谁拿冠军其实都有充分的理由。其实我还是像坚持我刚才说，就是你如果站在一个比方说赛事经营者或者赛事拥有者的角度上来说，特别是可能像刘耀是关注赛车运动很多年，但是你如果像一个不太了解赛车运动或者第一年看 F1 的车迷让他去感受这项运动的魅力的话，那可能我只能是说现在这种极具争议的处理方式会让他觉得这个运动还是挺有争议和卖点的。但是确实还是回到那句话说，这个车手确实从中受伤的比较严重，无论是即便是最后夺冠的 维斯塔潘他遭受的质疑，其实很多是他本不应该去遭受的质疑。 嗯，这边清风率影也在问刘耀说，那说说今年有没有出现双冠这样的可能呢？ 哇，这种我想都不敢想。 想都不敢想。 双冠，这又不是 NBA 全明星赛的MVP 的。对，就关键它是一个动态的这种比赛，就是有很多复杂的细节结束，你不是说我们又拿这个抽签这件事情来做类比，你可以重新再抽一下，虽然对有些人不公平，但是整个这个过程是非常完整的，它是一个公平的过程，一种方式。但是比赛有很多动态的这种争议吧，就真的它会成为永远的争议。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聊您印象当中非常争议的一些判罚。就像这边从 F1 的角度呢，奥斯卡兄弟说到，那是巴里切罗让位舒马赫，阿隆索让车汉密尔顿，这是他印象当中的争议。而说到其他的项目，燕林说这是奥运会当中肖若腾的那个不公正的判罚，这是他印象特别的深刻。我今天还听到这个有人在说到这件事情，就是包括连争议对方的运动员在之后见到我们也说肖若腾是冠军，这真的是他非常棒。那确实是这样的争议让我们觉得当时印象很深刻。奎托斯说，要说争议啊，真是上学时候的一场篮球赛，我们班比赛，我们班的同学当裁判，然后你就知道那叫一个黑呀、啊。 所以说黑幕无处不在， 无处不在。对，尤其越是你投入的更多的感情，你离得更近，你的那个情感线更缠缠绕绕，你就会觉得那个争议尤其让人印象深刻。宋彦军说到，这是。嚯，1966年的世界杯，英国队和德国队的这个门线球争议，这是经典。当然，说到争议，好多人还提到，像关老爷，前面还有人提到这个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这就是戈大爷也提到，这都是大家印象当中的争议。而说到 F1 呢，樱木花道铃木说，哎呀，真是现在看 F1 就是很少，还只是记得当年舒马赫的时代了。那现在他说，真是看体育比赛的直播就都好像不像小时候那么疯狂，但是这一次我真是觉得一个争议的判罚忽然之间炸出了朋友圈当中这么多人对 F1 的关注，这可能真的像小鱼说的，对项目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们也稍微进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呢，会和大家继续来聊这个赛季的 F1 在落幕之后还有对下个赛季我们更多的期待。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您好，我是林苑。今天在直播间我们邀请到了 F1 的赛车解说员刘耀和我们的专项记者于波川一起跟大家聊聊刚刚落幕的 F1 2021赛季最后一站的比赛，也是产生了最终的冠军。那同时这个过程又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提供给大家很多的话题。大家可以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来发表您的观点，提出您的问题，这边刘耀也可以一并的来解答，是吧？我先替刘耀先应下来，答不答的待会儿再说。那说到这个比赛 特别是在最终冠军产生的过程当中的确是有争议的，但是整个的比赛我们称得上是精彩，其实它是非常复合的一个很多元素的东西的展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最后给设计成这么样的一个场合来决出冠军之外，还有大家关注的其他的点，比方说理想照亮阳光，也说聊聊比赛本身吧，包括在比赛当中佩雷兹的表现，还有在这次比赛当中也有人去关注莱科宁的表现，这也成为了一个话题。那刘耀也很有发言权，来说一说对于莱科宁这个车手的评价。 Kimi 呢可以说是 F1 当中最万人迷的一位，因为他的性格非常的我觉得是独特，他是非常独特的一位车手，他跟其他人都不太一样，他来自于芬兰，他可能性格， 这个冰人是怎么叫出来的？ 因为他的性格其实非常的，你感觉会有点冷酷，但其实他内心是一个非常暖的人，看事情非常的准，然后对通透非常，我觉得他的人是非常纯粹的一个人，所以他在 F1 当中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他的好朋友维特尔给他的一句评价就是，你不会跟莱科宁之间发生任何矛盾，如果发生了矛盾那就是你的问题，这个评价还是非常高的。所以 这个把这个人品的背书背到极致了。 我觉得莱科宁就是非常纯粹的，他为赛车而生，在 F1 的世界当中无论别人怎么变，出现什么样的质疑，莱科宁他永远是保持做自己非常干净的那一面。而且莱科宁他早年出来的时候，在01年刚刚进入到 F1 的时候，就是一位天才级别的车手，他只跑了23场的低级别方程式，然后就进入到了 F1 这个的舞台，当时其实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大家觉得可能一位年轻的菜鸟不够资格去驾驶 F1 的比赛，但是他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就拿到了积分，所以给大家眼前一亮。然后第二年的时候，次年他就被麦克伦给挖走了，挖走之后呢，他在麦克伦度过了其实也算不错的几年吧，03年的时候也去争夺了世界冠军，但是输给了迈克舒马赫，小遗憾了。后来几年他的角色我觉得在车迷当中的这个印象可能发生了一点变化，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始于颜值，因为他真的非常非常帅，年轻的时候就很帅，当然现在也很帅了，再加上他天才级别的驾驶表现，所以让很多的车迷都非常喜欢他。但是呢到了这个04、05、06年的时候，他的赛车在不断的遇到故障，感觉好像就加上了一层悲情人物的这种感觉在上面，就是一个天才级别的车手， 本来就不善于表达，还老赶着倒霉事儿。 是啊，所以又让人感觉到对于他非常的同情，所以更让人圈粉了一波。再加上到了07年，他换上了红装，来到了法拉利车队，代表法拉利是拿到了世界冠军。那一年也是莱科宁奇迹般的一个表现，在年底最后一站，几乎是没有人认为他能翻盘的情况之下，他上演了奇迹翻盘。当然我当年也是因为他奇迹般的表现，所以才喜欢上了 F1 运动， 就赢了一分。 对，就赢了一分。那年的故事之后呢， Kimi 的这个状态可能有一点起起伏伏，但是整体来说他还是一位F1 当中非常非常优秀的车手，在 F1 当中一直能够保持竞争状态，所以一直到现在他成为了 F1 当中经验最丰富、参赛场数最多的车手。他走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位车手都会怀念他的过往。 就像我们在互动平台当中有很多年资稍微久一些的朋友吧，他在关注体育比赛的时间起点可能比较长，比较早。然后呢，他当现在说到一些比赛直播看的少了之后呢，其实想听到莱科宁这样的名字，就会有一种连接着过往的记忆到一直穿越到今天的这种感觉。而在今天我们确实看到过去有那么多丰富回忆记忆片段的莱科宁，也是来到了他车手职业生涯的最后的时刻。确实好像一下子把我们的记忆也都连接在了一起。 对，用网络流行语就是爷青回。 爷青回啊，我们家里人当中有很多人说记起 F1 都想到了舒马赫那个时代，那的确莱科宁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让我们能够去串联起来这些。当然大家也在说到印象当中很多有争议的这些场面，有争议的这些记忆，其实 足球比赛当中还是很多的，而燕林应该这也是体操迷。刚才说到了肖若腾，现在又提到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陈一冰，那也是。然后前面还有人提到，包括郑淑音在那次跆拳道的世锦赛当中，那次的委屈的画面也久久的定格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其实这都是让大家觉得很多争议的一些判罚。而有的时候确实说到裁判的问题，大家也提到像孙东林说到 CBA 赛场当中有很多这个争议的判罚，就感觉最后裁判的问题也都成为让大家去吐槽的一些关键点。其实 F1 这样的比赛往往没有球类运动身体对抗的运动这么多去引发争议的，但这一次恰恰就是这样的争议来决定了冠军，是不是不太多这样的场面？刘耀， 对，因为我们 小 雨说， 其实我觉得在赛场上面，可能赛会干事做出的判罚，会有很多方的不服，但是车手肯定是要服的，但是呢，这次的这个判罚出来之后，属于是梅赛德斯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抗议，包括到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官方的社交媒体都没有进一步的更新，就一直定格在了当天比赛最后一版声明那里，所以我不太清楚他们明天这个申诉，可能申诉时期到了之后，他们接下来这一步究竟是继续上诉，还是不打算进一步上诉。明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今年国际汽联赛事的年终颁奖典礼。现在有人猜他们要不要去 会这样吗？ 对，所以这个事情就打出了更大的一个问号。所以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场上我们可能判罚车迷会觉得你怎么这样判你怎么那样判，但是一般在场上出现的对抗比如说一些事故的责任划定之后，赛会并没有会受到业内人士这么大的一个质疑。这次可以说是很多种不同样的声音在对于这个事件的争议继续的争吵下去。希望明天能够一切太平吧。 那这个在这么一说，尽管这个赛季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在最后时刻大家忽然发现列了这么多条款的规则之后，仍然不能够在一个瞬间最短的时间比赛发生的过程当中去做出相对正确的或者让大家更多人去满意的一个判罚，会不会对后面的这个比赛产生一些什么后续影响？不会明年我们再看到 F1 的时候又要多一些更多的补充解释这样的条款出现吧？ 对，因为确实刚才刘耀一直在强调的就是白纸黑字的规则。那么可能的确规则是人定的，但是规则的解释我觉得要基于一定的原则和底线。所以刚才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个争议的判罚虽然代表着这一个赛季的结束，但是它意味着一段恩怨的开始。我们就可以想见明年不用任何一站分站赛，假设汉密尔顿和维斯塔潘跑在一起都不用他俩发生缠斗，只要他俩跑在一起，我相信无论是赛车媒体人还是记者还是车迷们，可能这个时候都会瞬间心提到嗓子眼说，哎，他们又跑到一起了，来看，就是这个恩怨会，我觉得会一直延续下去。 你还是站在这个开发赛事的这个角度是吧？ 没有， 还有给他们大家加一些注入一些看点，就明年有看点。 对，就是开启了一段恩怨，真的。 笑看未来说，这F1 这边真的是，觉得在他的记忆当中 ，F1 太久远了，有一个国家胳膊肘弯道，曾经半夜和儿子一起看过 F1， 当时连老公都不理解，一圈一圈的跑有什么好看的。但是他的记忆当中，舒马赫、阿隆索、巴里切罗、汉密尔顿这都是小字辈了是吧？但是就是记忆就是这么一年一年从像刷这个圈数一样一圈一圈刷出来的，每一年都有更深的印记留在大家的脑海当中。但是今年这个我觉得再过十年 也忘不了， 仍然是很深的一个真的是忘不了。 对， 一定要是加出这么多的内容在其中。那刘耀怎么看这个后续的影响？ 后续的影响，我觉得我当然还是希望能够朝着一个积极的方向去发展，比如说规则方面可能有一些这个执行不到位的地方，那么我希望是规则能够有更加严肃更加全面的一个覆盖，那么没有 说这个100%永远都是覆盖非常全面的规则，只是在不断的比赛、不断的事件演变过程当中，对于这个规则的解读、对于规则的制定越来越完备。我希望这是朝着一个能够推动这项赛事朝着一项更加严谨、更加正确、更加少争议的这个方向去发展。那么我希望这项赛事本身是在赛道上面真枪对拼的这种带来的精彩，而不是说这个赛后留给各个方面去打口水仗的这种舆论的市场。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对于赛事本身带来一个积极的推动影响，包括迈克尔马西可能作为赛事总监在未来的这个执行判罚等等一些这个事件的方面，我希望他能够有一个更加清晰，或者说能有一个更加具有威慑力的决定在未来给出。 我觉得这话说早了，迈克尔马西明年还是不是赛事干事还两说 、哦、真的会这么严重吗？ 那倒不至于， 我 觉得不至于 你还是在制造话题，小鱼今天真是那不过就说回到比赛本身哈，这边刚才不是提到也有朋友在问这个说说佩雷兹的表现，那我们其实大家把注意力都锁定在两个具有争冠可能的车手身上，那在我们看到每个车队当中也不是只有一个车手，那我们说说这整个赛季的时候如果盘点的话，我们会觉得谁是最好的二号车手？ 当然从今年的表现来看，我觉得佩雷兹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接着刚才您刚才的话题聊一聊佩雷兹的话，佩雷兹今年呢其实来到红牛，就是红牛的这个赛车的风格对于他的驾驶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偏差，因为车手的驾驶风格还是跟赛车需要有一个磨合期。但是佩雷兹来到红牛之后，其实并不像红牛前面几位年轻的车手加斯利、阿尔本那样，并没有适应到这个红牛一队的赛车。他作为一位有着10年比赛经验的老车手，在适应赛车方面，我觉得做的努力还是挺多的。那么在今年他其实也斩获到了分站冠军，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结果。那么在最后一站的比赛当中，我觉得应该是从下半年开始说吧，从下半年的10月份的土耳其开始，他的排位赛表现得越来越好。那么红牛这边的领队霍纳也是提到了他们在赛车的调教方面越来越贴近佩雷兹的驾驶的风格，能够给到佩雷兹更多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在下半赛季佩雷兹的成绩开始往上走的时候，红牛的这个车队总冠军的希望又提起来了。反观梅赛德斯那边，博塔斯的这个表现呢在下半赛季又有点下滑。今年两支车队总冠军虽然最后是落在了梅赛德斯的头上，但是呢这个整个车队总冠军的竞争形式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两位一号车手汉密尔顿跟维斯塔潘表现的一直都非常的稳定，但是二号车手呢是你起来之后我这边下去了一点，我这边起来之后呢你那边又下去一点，所以这个车队积分呢中间有特别是临近到赛季末的时候咬的还是非常接近的。但是呢最后一站这个佩雷兹其实更多的这个角色还是要去帮助维斯塔潘去争夺这个车手总冠军。霍纳有一个小的采访，就是问你是希望拿到车队总冠军还是车手总冠军，霍纳开玩笑说拿车手总冠军我们这边有名声有名誉，拿到车队总冠军我们会拿到更多的年终分红， 就钱更多。 对，因为 F1 它是一个按照车队排名去进行这个年终分红的一个可以拿奖金的这样一项赛事，所以 F1 也是非常的特别这样的一个商业体制。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大家很多人都会想去争车手总冠军，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荣誉。 为什么不选那个分红更多的呢？ 其实这些分红对于这些顶级车队来说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因为第一名跟第二名差的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并不是那种天差地别的差距了。所以拿到车的总冠军对于这个车手总冠军啊，对于整个车队的一个历史的名号来说，事后谁会想起来今年的主角是谁？第一个想到的其实还是车手总冠军的归属。因为毕竟这个车队总冠军是从58年才开始有的，车手总冠军呢，其实从50年创建 F1 开始就一直是设立的。 不过刚才听刘耀在讲，今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说虽然大家这个一号车手都发挥得非常的出色，但是决定 车队总冠军的是二号车手，就是他起到更大的贡献值，是不是这样？ 对，就看谁的二号更稳了。 对，看谁的二号更稳。那有的时候这个到底在一个车队当中二号车手需要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是不是明年我们周冠宇也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先说二号车手的这个角色，也就刚接刚才佩雷兹的这个话题没有说完。因为佩雷兹呢，其实在最后一站比赛当中排位赛为维萨潘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的去给他拉尾流拖车的这个效果，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尽了自己的全力去帮助自己的队友取得一个好的排位赛成绩。那么在正赛当中，他的最佳表现来自于比赛的第21圈到22圈，当时他的轮胎已经非常非常旧了，而维斯塔潘呢，其实因为第一套他的软胎跟汉密尔顿的中性胎之间的差距比较大，所以维斯塔潘当时已经被汉密尔顿甩开了有7秒钟，想要追击在相同轮胎情况之下是有一些困难的。这个时候佩雷兹还没有进站，他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当汉密尔顿依靠着更新的硬胎追到佩雷兹身后的时候，佩雷兹的轮胎比他旧20多圈，他拿着一套旧软胎去防身后的汉密尔顿的新硬胎，两个人缠斗，佩雷兹并没有轻易的就放汉密尔顿直接过去，虽然在直道上面被汉密尔顿超了之后，但佩雷兹极限的晚刹又把位置给抢了回来，就这样两个人缠斗了1圈多，在这样缠斗的情况过程当中，汉密尔顿要非常小心，因为他是积分落后的那个人，他不能够出现事故，出现了事故他就直接玩完了， 他撞不起， 他撞不起。那么在这样缠斗情况之下呢，汉密尔顿被身后的维斯塔潘悄悄的刷进了这个，从8秒钟的差距一下缩到了有1秒钟的差距， 1.1.2。 佩雷兹就充当了一个搅局者，他把汉密尔顿的这个节奏给牵制住了。然后呢，在完成牵制之后，他立刻把位置交给了维斯塔潘。维斯塔潘当时在这个车队无线电当中直接说，佩雷兹是一个传奇。 对， 而且其实，在比赛尾声的时候，佩雷兹的这个引擎也是接近到了极限，快要这个 爆 缸了，所以呢车队是让他选择了退赛。其实当时他在领奖台之上，他也是牺牲了自己的一个利益，能够去创造一个比赛更干净的一个环境，因为如果他车突然坏了在赛道上面，那就引发安全车了，所以他在该做的时候做了完全自己该做的事情。 刚才还有人说这引发争议的比赛提到短道速滑，刚才刘洋描述的这一套，这完全就是两个同一队的队友进决赛的情况，对吧？这就是在比赛当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同一车队的车手之间互相的配合。 我觉得韩国的短道速滑队应该好好向佩雷兹学习，对吧？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但这一切是其实是符合这个规则，而且这也是不是让两个车手来自同一个车队的这种情况会在比赛里面增加更多这样的所谓的精彩的画面。 对，还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二号车手的角色在比赛过程当中，如果说一号车手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比如说赛车故障啊，或者遇到事故，二号车手就要担起挑大梁的角色了。今年的巴库，这个阿塞拜疆巴库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当时维斯塔潘就爆掉了，然后汉密尔顿在重启比赛的时候出现了这个 轮胎锁死， 当时有一个按钮按错了， 两 位一号车手全部出去，这个时候看谁？那不就看佩雷兹了？ 还是说这个赛车这个车队的总冠军还是靠着你二号车手决定？ 当然也要看这个，也要保证一号车手一直稳定发挥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看出二号车手的一个关键作用。 哦，我觉得二号车手好重要，既是短道速滑比赛当中的队友，又是在足球比赛当中的替补门将，就是你的这个队友不在了，你还得努力要保持你们球队争分的目标任务能够实现，这靠你来完成。那我刚才为什么说我们周冠宇有可能是二号车手的时候刘耀会笑呢？ 因为就是他作为一位非常 问一个特别白痴的问题，是吗？ 这是一个会很有梗的问题。 对，那可能大家都会这个会很关心周冠宇明年在车队当中的角色。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聊到过，阿尔法罗密欧其实作为整个 F1 围场当中比较靠后的车队，更多的还是在团队建设方面的一个情况，所以明年他们的两位车手其实都换人了，这个有经验的车手变成了在 F1 当中也打拼多年的瓦特利·博塔斯。那么周冠宇作为一位新人进来，他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其实是学习啊，无论是向队友博塔斯学习，还是跟车队学习 F1 的一个工作环境，所以在整个角色上面，我觉得无论是从外界还是周冠宇本身， 他都非常清楚自己的一个角色定位。 嗯， 所以先把这个学习的角色干好之后，我们才能去想更多的一些事情。那么在这个车队当中，无论我觉得无论是一号车手还是二号车手，大家都是朝着更好的成绩去努力的，这肯定是没有错的。 嗯， 而且考虑到这个阿尔法罗密欧车队的一个在场上的角色位置是比中游靠后一点的， 嗯， 所以在比赛过程当中，我觉得车队指令干涉到两位车手是一号还是二号的情况会比较少一点，他们不像争冠车队可能会把一二号分得那么清楚。 嗯， 在这些比较靠后的车队当中，团队的和谐，团队的共同进步，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嗯， 对，那顺着刘耀刚才说的，就是很多车迷会拿博塔斯本赛季的这种表现或者他的这种角色来去对等到阿尔法罗密欧他明年的这种角色，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不是那么合理，因为他在梅赛德斯车队对于他的这种任务和角色的要求实际上是非常高的。但是其实我们如果去看博塔斯他在进入到梅奔车队之前，他在威廉姆斯车队等等待过，他当时所在的一个位置是一个中游偏上的一个车队的角色，也就是说他如果不是坐在一辆争冠的车队的赛车当中，他如果是一个中游或者中游偏下的这种，他的综合素质是能够保证他以一个比较顺畅的方式，比方说干干净净的去跑完一场比赛，带完是没有问题的。 嗯， 所以我觉得周冠宇他最近的几次采访表态他都提到了说要向博塔斯学习，我觉得最起码周冠宇的这种姿态啊，或者他这个心态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博塔斯他可能刚才刘耀一直在说佩雷兹的表现，但是确实我们看最后决定拿到车队总冠军的是梅赛德斯， 嗯， 对吧？所以其实博塔斯最后的年终积分是比佩雷兹要高的，就是博塔斯他的年终他整个赛季的表现其实是更稳定的，所以我相信他应该会给阿尔法罗密欧车队明年带来一些比较稳定的元素。 嗯，这边新开的五十六号也问说，那马萨是最好的二号车手吗？谁是最好的二号车？有人要自己争当这个吗？要评这个吗？ 我觉得这几年的波塔斯应该是一位很好的二号车手。 嗯， 我会选巴里切罗。 啊，这么多二号车手，其实我们还得从头说起，就能站上 F1 这个赛道，这就本身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事情。还有人提到说像这边永远的儿媳妇说也以前去 F1 现场看，就是在上海看过 F1 的现场，那觉得也是非常的刺激。然后笑看未来也说哎，今天真的一聊怎么又勾起我要看比赛的欲望呢？他说本人不会开车，不会骑自行车，为什么喜欢看 F1 呢？自己也在拷问自己， 这就是体育的魅力，对吧？嗯，这就是为什么这些 F1 车手平时有时候开自己私家车也会超速是一个道理。 嗯，真的会超速吗？ 嗯，我觉得 还是对规则的尊重没有回到最原始的 尊重规则。 对 规则非常的重要。而他同时也提到他觉得维斯塔潘就是升级版的佐藤琢磨， 就很猛嘛。但是我觉得维斯塔潘最近几年在 F1 当中也成长了非常多，刚进来的时候2015-2016年还是有一点莽撞，我觉得。 嗯，说到大家提来的问题，在微博这边我们看一眼，还有理想超亮阳光也说要请刘耀来聊一聊拉塞尔明年上到梅奔会不会和汉密尔顿形成竞争呢？ 拉塞尔实际上也是明年的，相当于是梅奔的二号车手。 嗯， 对，但是我觉得以拉塞尔的性格不会当太久的二号车手，或者说他的二号车手是打双引号的。 汉密尔顿说我身边的二号车手永远都不甘当二号车手，永远都要 博塔斯还是比较， 就只有一个博塔斯， 只有一个博塔斯是比较听话的。因为拉塞尔其实在整个现在英国赛车圈已经是一位天才级别当中的天才的存在了。 嗯， 非常的具有天赋，所以他进到梅赛德斯其实也等了很多年的一个机会。他作为梅赛德斯青训，绝对是梅赛德斯车队下一代的扛大梁人物，因为汉密尔顿目前的合同还有两年，就是未来续不续，那当然汉密尔顿的年纪也到了，快到了这个退役的阶段。拉塞尔现在进来处在一个我觉得是交班吧，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心态能不能够特别的稳定下去，就是甘当一个二号车手，我觉得应该是不会的。 对，我觉得做一个参照，可以就以法拉利车队为例，他 前两个赛季维特尔搭档勒克莱尔，当时我觉得这个情况和汉密尔顿和拉塞尔的情况特别像，都是老车手，是之前的世界冠军，多次的世界冠军，资历更老，但是提拔上来的这位年轻的车手非常的有天分，所以我觉得汉密尔顿很可能会面临像当年维特尔同样的这种处境，就是你可能车队的资源在慢慢的离你而去，会慢慢的向你的队友去倾斜，所以怎么样去把握，怎么样能够去在赛道上战胜队友的同时证明自己，这个非常关键。 嗯，说到二号车手，大家也各有不同，二号车手都有不同的心头好。你提到巴里切罗是吧，小鱼，这边有人也是赞同你，这个刚才前面谁说到说二号车手那必须是巴里切罗，这边有人提到二号车手喜欢的是特鲁利，刚才 都是些好老的名字。 对对对，都是我上初中的名字。 对，这大家对二号车手印象也非常的深刻。还有人问到是轮胎方面的问题，说想问一问，原来都是米其林和普利司通两家轮胎制造，现在怎么就垄断了？ 哇，这也应该是一位很久没有看 F1 的车迷了。其实，在整个2009年之后啊 ，F1 就进入到了一个独家轮胎供应商的局面。那么现在的贝耐利呢，是从2011年开始作为 F1 的独家轮胎供应商来参加到 F1 当中。那么明年呢，轮胎也会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从13英寸变成了18英寸，所以明年的技术规则大改是非常巨大的。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周冠宇等来了一次进入 F1 的机会，但是也有很大的挑战。 嗯。啊，还笑看未来，都不知道还有中国车手了，但真是好久没有关注了哈。那明年真的应该好好的来关注一下周冠宇在 F1 赛场当中的表现。像现在这些号码啊什么的都确定了吗？ 对，这个也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周冠宇他选择了24号来作为自己的车号。这个他本人也说了，科比一直都是他的偶像，所以选择了24号、 啊、 还是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 对， 对，包括这两天他在参加测试的时候，他的头盔上都印着 Mamba Never Out， 就是曼巴永远不会离开、 嗯、 就像科比致敬。 更多了关注这个比赛的理由，我们今天可以说在讲 F1 的话题当中给大家了很多关注这项赛事的理由，我们新赛季一起期待吧。谢谢大家的关注，再见。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这一 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 拥抱 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拥 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襟，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受冷空气的影响，明天有4-5级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市气象台也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风防火和出行安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谨防高空坠物。另外，北风劲吹，气温低，风寒效应明显，外出还要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阵风会达到6-7级，平原地区的最低温度-4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会达到7级左右，平原地区的最高温度5度，最小相对湿度20%。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合羽绒服类的服装。另外，明天白天北风较大，不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也祝愿大家生活愉快。